1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纪实文学《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 吴小芳向王建义、史基建和张贵刚报告了一个审讯结果。那个代号叫小狗的吸毒陪溜妹，其实是狗亚雄的女儿。王建义列出了2014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其中吸毒人员呈低龄化趋势。吴小芳听后很是不解，反问道：“ 王主任，吸毒人数缘何屡禁屡增呢？” 根据国家禁毒委统计，当前中国发现登记滥用合成毒品人员数量是2008年同期的 6.5 倍啊，年均增长速度超过 40% 啊。王建义接着说，作为公安部缉毒多年的老警察，我一直研究它的原因。吸毒人数持续增加有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吸毒人数持续增加的高发态势是很多国家都出现的，已经延续了几十年，是国家处于现代化加速期的一种趋势。根据2014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当前国际毒品制造、贩卖、滥用日趋严重，有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存在毒品消费问题，全球吸毒人数已超过2亿。第二，在册吸毒人数的增长与官方对毒品问题的关注和打击有关。去年的禁毒严打把更多处于隐性的吸毒人员暴露出来。第三，国外毒品的渗入和国内制贩毒现象的蔓延，导致涉毒案件仍处于高发状态。最后，我要呼吁，毒品的预防教育存在缺失，尤其是青少年，包括公职人员、影视明星等，对新型毒品的危害性认识不到位。比如像狗林这样的少女吸上了毒，我敢说，她父亲狗亚雄肯定不知道，就算知道了，也许已经晚了。王主任说的这些，作为缉毒警，我每时每刻都在提醒自己，我们在拼命缉毒抓贩毒的人，可每时每刻都有不少人在偷偷吸毒，千方百计买毒品藏毒品。张贵刚转身面对王建义说，时间紧迫，我先去问问狗林。张贵刚两次对狗林用了问问而没用审讯，真的包含着作为他父亲战友和同事的那份情谊。好吧，对于狗林这样的少女要多关爱。她的问题我希望史局长联系一下板红青少年戒毒所，安置好这位高中生还有类似的青少年。王建义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多一份爱心，社会多一份爱，就会多挽救一些失足者呀。明白，史基建回答， 放心吧，王主任，我们会落实好的。 张贵刚上了吴小芳的警车，快速朝公安局第三审讯室驶去。 本书作者陈实深入一线，曾与缉毒警察并肩行动，用3年时间完成此书。他也曾深入边境及10多个省市缉毒一线，采访数百位缉毒英雄、亲属、毒贩、吸毒者，通过此书表现了中国禁毒缉毒警察与毒枭毒贩斗智斗勇展开的一场场生死较量，以及缉毒战线英雄们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不畏牺牲的献身精神。本书不仅再现了缉毒禁毒战线干警们的真实原貌，同时书中还融入了当今最新的防范毒品知识等元素。中国缉毒秘密战正在为您播出。 张贵刚小声问苟林：“你叫什么名字？” 苟林，小名小狗。 吴小芳在一旁记录：“你父亲叫什么？”苟林有些不满地看着张贵刚：“ 别再装了，我都说了，你不看看记录，又来折磨我，有意思吗？” 张贵刚愣住了，那一刻他真的有些难受，甚至不想再问下去。足足空白了30多秒钟，谁也没再说。张贵刚绕过询问他和他父亲的问题，还是问了一些关于毒贩的问题。 小狗，请允许我叫你小名儿。你还记得是谁给你的海洛因？是谁在操控你？当然你可以不说，我只有20分钟来问问你，我还要执行追查那些毒枭毒贩子，他们还在不停地贩毒，毒害更多的青少年和无辜的人。 苟林也许被张贵刚最后的话打动了，他开始流泪，突然站了起来，像背读课文一样，一刻都不想停顿，充满着一个少女内心的苦恼与不安。 我的父亲苟亚雄，板红公安局缉毒大队副大队长。母亲马小林，3年前因患乳腺癌卧病在家。我在板红红星高中上3年级，还是高3年级的团干部。2年前，我在家烦躁，爸爸又整天不回家，被同学拉到了歌厅解闷儿。后来开始吃摇头丸。我知道自己的一位同学吸毒之后非常好奇，从打听同学吸毒后的感受开始，逐渐产生了试一试的想法，最后也尝试起吸毒。第一次吸毒后我的感觉并不好，我详细的在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的感觉，但是第二次第三次之后我就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结果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我辍学出走，为筹集毒资进了歌舞厅，无意间碰到原来的一个邻居，那个邻居其实是个毒贩，被毒贩拖着进了饭馆，2扎啤酒下肚，我俩无话不谈。毒贩给了我一支装有毒品的香烟，我吸完后感到有些不舒服，毒贩于是告诉我这是专门为女性制造的香烟，有滋润的功效。我俩第二次见面时，我又抽了一支滋润烟，感觉似乎不错。这样毒贩在2个星期里不断免费提供这种烟给我，直到我成瘾，自己掏腰包买烟。我从此成为这个毒贩的固定客户，我没有钱了就偷家里的钱，我无法摆脱，想自杀。你非要我说，是谁给我的毒品？谁在操控我和我阿爸？我可以告诉你，圈内人叫他肖八子，这名叫肖光定。还有一个是他的马仔，叫小仇八子，你们已经在船上把他抓了。 最后， 苟林长叹一口气， 好了，我累了，不再说了。 张贵刚的心里像受到一次伤害，听了苟林不间断的讲述，他有一种隐痛和说不出的滋味。他知道苟亚雄的妻子马小林患有乳腺癌，却不想女儿落得这么个地步。然而张贵刚并没有去责备苟林，他看了看手表，站起来走向苟林，伸出双手拥抱着他，深情而给予希望地说，孩子，记住，你还小，未成年，犯了错不要紧，一定要好好听话，戒了毒，重新开始学习，重新开始积极向上的生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张贵刚说完转身果断离开，只是苟林却哭了，哭叫着， 等等，叔叔，我不想进戒毒所，我妈妈的病越来越重，她不能没有我。 张贵刚停住脚步，半转着身想说什么，又停住了。吴小芳收起档案记录本，走向苟林安慰道， 你放心，我去照顾你妈，她不会有事的，你把毒好好戒了，一定要配合我。好的。 苟林又哭着说， 我爸你也别告诉他，他会打死我的。你放心吧。 吴小芳不想多说。这时只见张贵刚已经大步走出了审讯室。张贵刚看到一个孩子被毒品害成这样，还在惦记自己病中的母亲，让他很是感慨。这会儿张贵刚最主要的是准备一支接应警察队伍。费新龙的伤还没有好，他找到了卢伟平，只有他能快速组成一支秘密小分队。随后张贵刚直接去信息网络中心找到童雪彤，希望他帮助查找大毒贩肖光定，外号肖八子的详细资料。童雪彤来到板红后，又重新从公安部和省厅调配了新的信息网络设备，开通了最先进的全球监听监视一体信息化，并通过卫星准确定位，特别是对于军哥帮的网络攻击编制了新的程序全球眼，铺盖了包括重点哥伦比亚、缅甸以及阿富汗等多个制毒贩毒集结地域。童雪彤在正常网络里寻找搜索，没有发现有肖光定的资料。 看来这个肖光定是个暗地的毒贩子，查不到。等等，会不会在军哥帮信息里？ 童雪彤边说边操作，依然没有。张贵刚在一旁提示， 外号肖八子，苟亚雄两天前在柳林咖啡和毛棚一带与他相遇，还打伤了飞行龙。 什么？苟亚雄与肖八子交过手？ 童雪彤边问边转换监听程序，可是意外让童雪彤收到一个奇怪的手机信息编码。 有新情况。 童雪彤紧张地操作截获，然后从混乱中找到一组编码报告。 有一组编码数字在20分钟前从公安局大楼泄露，是重大泄密。 怎么回事？ 张贵刚反问。童雪彤立即按动红色应急电钮，王建义和史西健从隔壁的指挥中心快步走了进来。史西健望着童雪彤焦急地问， 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 还不清楚。 童雪彤边在紧张查找边对科技科的方华光说， 方科长，你把公安局内部所有新的旧的手机号和电脑编号马上传给我，泄密人一定在里面，要快，否则半小时之内对方会自动屏蔽删除。 方华光在内部科技电脑上敲击， 找出一串信息和电脑编码数据，就像在打一场信息化的战争。 快，快，我锁住了那个号码，是谁？对方网络显示还有九秒，快！ 童雪彤在下载锁定的同时，不时对方华光喊道。在一旁的王建义预感到了什么，他在不停地走动，终于他冲着方华光大声说： 方华光，一定是狗亚雄。 对，就是他。编码号 AZ17294。好，锁定，就是狗亚雄。 童雪彤操作键盘，果断地说： 狗亚雄的电脑连接了史局长的手机芯片，他在监听。 什么？这个败类！ 史西剑有些愤怒，接着问： 监听什么内容？ 半小时前我已经让人软禁了他，没收了他的电脑，怎么会监听发送了呢？童雪彤说： 手机是没收了，可他在办公室还有电脑。 童雪彤，尽快查出他发出的那组编码内容。 王建义转身对张贵刚说：你立即逮捕狗亚雄，严格检查他身上每一丝一毫的可疑东西，包括头发，换掉他身上的衣服，严加看管。 是。 张贵刚转身离开的时候，童雪彤破译了那组发出的密码。 编码号 AZ17-294, 破解了，是发给缅甸佤邦的，内容是军警今日17点打落移交马棍。 这个狗东西，原来是把我们押解马棍的信息泄露给了佤邦。 史西剑掏出手机交给童雪彤。 太可怕了，我这手机芯片在身上，说什么都被监听。我交给你做技术处理。 王建义走上前，拍了下史西剑，严肃地说： 高科技有高科技的便利，敌人，我们的对手也会利用高科技在作案。现在情况清楚了，既然狗亚雄把信息发了出去，我们立即与缅甸军警通报，将计就计，端掉佤邦大毒枭，大家分头行动。 近几年，国际制毒贩毒疯狂，不仅涉及国内，而且形成了以缅甸、阿富汗到哥伦比亚、墨西哥等为中心的毒品隐形市场，形式类别多样，贩卖与吸毒形形色色，尤其是发生在金三角和湄公河的惨案令世人震惊。作者陈实走进中国公安缉毒警，与他们零距离接触，深入侦查与缉毒的最前沿现场，写出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陈实的作品《中国缉毒秘密战》。 狗亚雄的办公室被封查，方华光带人收缴狗亚雄的电脑和电话以及传真机等办公电信网络工具外，还封查了办公桌椅和保险柜。而狗亚雄被关押在一间办公楼高层边角的屋子里。这间边角屋一般是公安局内部人员有严重违纪违法暂时关押的。六层楼的边角屋不算大，只有一个老木门窗。张贵刚受命逮捕他，并将他押送到第一看守所。张贵刚身后跟着两名执行刑警，张贵刚走进那间边角屋子，两名执行刑警立即给狗亚雄戴上了手铐。张贵刚不想正面看狗亚雄，痛苦地侧身闭上眼。那一刻，张贵刚本想上去扇他两个耳光，大骂他一通，可张贵刚心如刀绞，他没有，而是如冰般地站在那里，不想再看见跟随他出生入死多年的缉毒战友。 张贵刚，张大队长，你为什么不骂我？为什么不看我一眼？为什么不问一句话？ 狗亚雄双手戴着手铐，冲着侧身的张贵刚突然喊道，像在发泄般，两眼通红。 还有这个必要吗？因为你的出卖， 我们的战友牺牲了那么多。 张贵刚转过身来，压住内心的愤慨，小声说： 有人会审判你的，走吧。 你就不想问我为什么？ 张贵刚急了，上前忍不住扇了狗亚雄一耳光。 还为什么？你他妈的就是一条狗，一条没有人性的狗。在大洛河边，我九个兄弟是怎么死的？是你泄露了行动计划。还有我们的张铁勋是怎么死的？也是你知道后向佤邦发出信息要杀人灭口。可张铁勋死前咬着牙还是说出了你。还有你和肖八子的秘密交易，从他那儿获得各种资金都有一个亿了。你私下放走18起过境待查的毒品贩子，还有你的女儿。 别说了。 狗亚雄突然大声打断，然后又平静地说： 对不起，你不要提我的女儿。 我犯的罪太多了。 你说的对，我出卖了战友， 死在我手上的就有9个人，伤的有2人， 我是死10次100次的罪人。 可你知道吗？ 我也是出生入死战斗在缉毒最前线，身上有8处刀伤枪伤，还救过多名战友。这些都成为过去。我有1年执行任务，整整1年没有回过家。女儿又小，老婆得了乳腺癌，又转移了。 可我还在中缅边境潜伏缉毒， 我没有半句怨言，也没有向局里任何人提起过我的苦楚。可是女儿还小，没人管，却被吸毒的人带坏了。半年前又陷入了毒贩阴谋中，不光把给他妈治病的钱挥霍光了，还欠了一大堆债。前年的夏天，我在追击肖八子时抓住了他，最后肖八子拍了我女儿吸毒以及陪留女的录像，还有他给肖八子签字的借据。 他们向我提了条件，说好还债，为了女儿， 我什么都答应了。就这样，我帮了肖八子的忙，我不要钱，可肖八子从3个账号给我打入了几笔1000万元的资金。我再也不能摆脱了，如果出卖了他们，他们就杀掉我女儿和老婆，我成了肖八子和佤邦线上的走狗。张大队长，我该说的都说了，我是被一步一步给逼的，我不怪谁，只怪我，我犯了大罪。最后让我说一句，我对不起战友，对不起家人。 对不起战友，就在半小时前，你离开办公室前，通过电脑向佤邦发了一组密码，童雪彤已经解码。你再次监听史局长电话，向佤邦泄露要杀了马棍。你以为杀了马棍就能解脱你的罪行吗？太让我小看你了。 我也是被逼的走投无路啊。 待下去。 张贵刚扭过头去对身后的执行刑警说。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您